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千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境中。 旧黄的纸张上面写满密麻麻的毛笔字，龙飞凤舞的书法，独特的字体，外行人是难以看得明白，加上不完整的褪色印鉴，更增添古旧神秘的感觉。一张张薄薄的当票上面，实际代表着各式各样不同价值的典当物品。典当业是古老行业，已经有过千年历史。根据广东通志记载，早在十九世纪，香港已有一定数量的当铺。时至今日，香港仍然有约180间当铺。虽然营运模式没有太大转变，但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及当中营运细节已大大不同。 我这些当票呢，最早期嗰张咧系1916年，差唔多你攞件物件嚟当，去借啲钱俾你，即系当做收据。当票上边咧写得好详细嘅资料嘅，最主要咧佢有个编号，即系件物件摆喺边度啊，咁佢有个编号睇到，当嗰个时间啦、日期啦、几时到期啦。你當嗰啲物件係乜嘢咧？寫得清清楚楚。通常咧，啲人嚟當咧，就算你件物件啊完整都好啦，佢都寫個爛字啊，或者花字啊，即係總言之，你嗰件物件唔係完整啊，當鋪佢自己嘅字你睇唔掂嘅。好似藥材鋪嗰啲中醫咧寫嗰啲字你都睇唔掂嘅。咁佢就係防止你捉字失。又防止有咩拗撬，所以特登系写啲你唔识睇嘅字体。 我想读翻啲嘢嘅。 徐振邦系一位中学教师，本身修读历史嘅佢非常热衷于当铺文化。为咗了解有关当铺嘅资料。仲特登去幫襯過超過200間當鋪， 全部都喺曬度噶啦。 係好，好。當鋪有神秘感啊，咁當然係好吸引人，亦都吸引到我啦。咁我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對當鋪係佢係吸引住我去慢慢去探索嘅。 一個機緣巧合咁啊，想寫一啲關於香港歷史文化嘅書啦。咁啊，寫完咗第一本關於當鋪嘅書之後咧，咁有啲意猶未盡嘅感覺。就想再繼續寫多一啲，咁我就有個目標俾自己，每一間當鋪可唔可以去一次呢？去當嘢熟嘢，咁希望透過呢一個舉動啦嚇，咁啊可以認識當鋪文化，咁啊純粹想自己個人了解嘅啫。咁呢幾年裏面咧，筆記形式咁寫低咗好多資料，幾年之後啦，咁發覺我嘅資料咧都已經可以出一本書，所以就後屘就寫成咗第二本關於當鋪嘅書。其实油尖旺区咧当铺比较多，咁就以呢条街为例啊，咁我哋已经吓一眼可以望到三间当铺，咁所以有阵时咧行下油尖旺咧，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当铺嗰个特色，仲有一啲新式嘅当铺啦，一啲旧式嘅当铺，油尖旺都有，咁所以油尖旺区咧其实系一个几好认识当铺文化嘅地方嚟嘅。當鋪一個 logo 咧，上面嗰部分咧就好似一隻倒轉嘅蝙蝠，下低咧通常就一個圓形，俗稱咧福鼠吊金錢。其實根據一般嘅講法啦，福鼠個福字有福氣嘅意思啦，金錢本身就係寓意就係錢啦。咁呢兩樣咧加埋本身就係同錢有關嘅啦都係一個好意頭啦。其實呢兩招牌咧係會越嚟越少嘅，好多當鋪咧都未必願意去俾一個維修費。 去照顧一個咁大型嘅招牌，其實係有啲可惜嘅。呢個紅底白字福書吊金錢嘅形狀咧，就算你未入過當鋪都好咧，一眼望落去你都知道，誒呢個係當鋪嚟嘅。呢個香港特色嗰個標誌咧就好鮮明。假以時日，大家年輕一代係冇機會見到呢個標誌嘅話咧，根本聯想唔到係當鋪咧，咁就好可惜啦。 冬天当风扇，夏天当棉被，时代环境变迁，相信而家就冇呢支歌仔唱啦。其实由当铺嘅外观设计，都已经可以睇得出典当业嘅变化。 喺以前咧，个社会穷啦，唔系个个都有啲好名贵嘅嘢去典当，可能当嘅系棉胎啊、西装啊、皮鞋啊，咁啊，全部一啲好大件嘅嘢嚟嘅。佢要好多嘅空間先可以擺得到呢啲咁嘅典當物，四五層樓高咧係正常嘅。佢除咗地下係一個店鋪之外咧，上面都係叫貨倉，我嚟擺貨嘅。嗱，而家收嘅物品咧，佢嘅體積就細件好多啦，可能係一件金飾啦，可能係一個手錶啦，可能佢一個夾萬或者兩個夾萬都已經擺得曬啦。其實當鋪咧，特別係舊式嘅當鋪咧，係通常都喺一個轉角位嘅，咁其實可以做到兩個門口。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咧個正門前面有個遮丑板，咁啊如果有個客人入咗去，個遮丑板就可以遮到個客人啦。咁有兩個門口嘅話咧，佢係喺正門入，喺側門出去。咁所以如果佢覺得尷尬嘅，咁佢就可以喺第二個門走啦。又或者佢驚俾人見到嘅，咪喺第二個門走咯。咁所以兩個門口咧就是一個舊式嘅做法，亦都係比較一個叫防私隱度高嘅一個設計嚟嘅。 39岁，未夠20岁入行，都20年噶啦。咁啊，当铺啦，我都系 partner 之一嘅。 咁我啊叫阿威啦，咁我啊今年23岁啦，大概16岁嘅入行啦，入咗行7年啦，负责协助佢啊咁啊嘅各样嘢啦。 未攞出嚟喎， 你系咪未包？未包。 阿威啊！叫做請佢翻嚟幫手嘅同事啦，佢都做咗大約2年多啦。因為我哋都係叫做師徒關係制㗎啦，一定咁啊。因為我請佢翻嚟要幫我手㗎嘛。我主要係間鋪度話事啦，佢咧就梗係負責雜務上嘅工作都係佢做曬啦，清潔啊、洗廁所啊、拖地啊、抌垃圾啊呢啲，所有嘢一定係佢做㗎啦。即係佢經驗上未係。夠專業啦，通常都係我招呼啲客先嘅，有啲客熟咗啦，咁可能有啲客都交俾佢應付。 行入當鋪第一個見到嘅就係高高在上嘅朝鳳，朝鳳嘅職責就等於店鋪嘅經理，管理當鋪嘅大小事務，最重要係短時間內辨別真偽以及出價俾客人。要做到呢一点，除咗日常工作累积经验，亦好需要前辈传授知识。 如果你遇到啲冇乜信心嘅，你咪即刻喺个客面前话，同佢讲话要开只表睇睇机芯咯。咁个客肯啊，咪开咗先至当咯。如果冇乜信心嗰啲，你望望啦，3186肌肉冇问题啊，好靓仔啊！你望一望啦， 系咯，好靓仔。 以前老一辈嗰啲咧，保守啲啦，即系会有嗰啲心态系，教晓徒弟啊，冇师傅嗰啲啦，即系以前嘅老人家啲嗰啲会咁谂嘅。 用啲只表长啲咧。 驚教識你啊，搶咗佢個位啊，同佢爭飯碗。如果你真係遇到啲唔好嘅，咪點你出去幫佢買嘢，或者點你幫佢出去做佢啲私人嘢。以前你要學一樣嘢嘅途徑，你真係可能要喺個前輩身上學。 如果依家年代嚟計，有可能你唔識嗰樣嘢，你上網你都揾到相關好多資訊啦。同埋依家我哋嗰個運作又唔同啦。我哋請個後生翻嚟，如果我哋唔教佢嘢嘅，辛苦嘅就係我哋自己啫嘛。 現代當鋪好多已經用電腦記錄，但仍然會用手寫嘅方法去記低所有嘅典當交易。 我哋又俗稱呢本嘢叫大簿。咁啊，我平時當完每一件嘢之後，就會抄低翻客人嘅姓名啊、地址啊、身份證啊，咁啊 mark 翻低佢當嗰件物品係咩嚟嘅。如果電腦萬一死咗，咁咪有個雙重保障，咁啊可以有個人手寫嘅簿，咁啊都係一種。多個方法可以揾得翻客人物品嗰 part 就屬於當鋪先至叫做睇得明啲嘅字啦。咁啊，呢個就金戒指一隻，咁啊，然後重數啦，咁就三錢重嘅。咁啊，然後後邊就呢個銀碼啦，咁就1000元。 佢啲字啦，有時啊歪嚟歪斜啦，唔係幾整齊啦。即係雖然我啲都唔係靚噶啦。不過好佢少少咁啦，呢字。我哋嗰代入行練得字多啲，即係可能啱啱入行頭嗰個月都係不停要你寫字嘅，寫全日噶啦，少少歪嚟歪斜啫，睇慣咗 OK 嘅，即係睇得明嘅。加嗰啲就唔會噶啦嘛，即係你叫佢寫字彩，你都傻啦，寫成日字咁。 我就部分認同嘅，咁啊，即係練字少啊，肯定。冇以前嗰代嗰啲練得咁多，因為都係電腦化系統呢啲各方面。咁啊，但係話係咪寫得核突咧？我覺得都過得去嘅，係啊。咁就即係起碼都有個當鋪字嘅形喺度嘅都。我覺得呢本簿係已經值得繼續落去嘅。即係雖然電腦化咗，咁啊，假設仲有人入行或者日後會淘汰咗呢啲嘢嘅時候。呢啲係需要繼續流傳落去俾人知道呢樣嘢。 喺香港經營當鋪，一定要申請當壓商牌照。呢個牌照係由警務處管理，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防止裝物流入市場。 呢啲咧就係警方同埋當鋪嘅一啲聯繫嘅資料啦。其實到今時今日都好咧，警方同埋當鋪咧係有一個特殊嘅聯繫方式嘅。警方咧係每日都會去當鋪嘅，佢哋係有特定嘅部門去處理當鋪問題嘅。咁呢啲咧就係嚇60年代啦，嚇從70年代啦，警方知道一啲失物嘅資料，就會同當鋪去聯繫，就睇下佢哋有冇收到呢一啲咁嘅。物件啦，嗱呢啲又屬於拆裝嚟嘅嚇。如果收到嘅話咧，就要通知警方嘅嚇。嗱呢啲咧就係比較舊式嘅當票嚟嘅。點解一睇就知係舊式當票咧？你見到咧佢蒙查查嘅啲字，佢蒙查查嘅原因咧唔係佢印刷得蒙查查，因為以前咧其實係當押嘅時候咧，有個顧客入嚟，我先至做一張當票嘅。點樣做一張當票咧？就係揾張宣紙 cut 好曬㗎啦嚇，用一張宣紙，跟住佢真係一個咁大嘅印嘅。就吸一張出嚟，所以咧呢一啲當票咧係印出嚟，係要印台印出嚟嘅，所以就會好蒙，啲字好睇得唔清楚嘅。同埋有啲當票咧係印歪咗嘅，歪嚟歪稱嘅。咁嗱呢啲係新式啲啦，你見到直情係印刷機印出嚟嘅。啊，所以其實已經睇得到啊，同一間當鋪，我哋睇佢嗰個當票去點樣製造出嚟，其實就已經估到佢嗰、那個邊一啲係舊啲，邊一啲係新啲。有些都很貴價錢買回來未見過嘛，有些當票未見過，未見過這間當鋪，因為可能已經結了業了，貴貴價錢我都會買。要保存文化是要有人付出的，問題是那是我還是其他人的東西，我相信我不做都有其他人會做的，只不過我剛好做又做這個課題，收多一張當票或者收多一件物件回來，對我認識當鋪文化都是有著數的。 我是 Alpha Kevin 啦，咁我姓吕嘅，今年都31岁噶啦，咁我就2年半前开始正式入呢一行嘅。 咁我叫 James 啦，我姓邓嘅，咁我入行都6年半噶啦，咁我当初入行系因为我拍档舅公介绍入行嘅。 因為本身我屋企，即係我老豆、我舅公佢哋都係喺鐘錶珠寶啊，同埋當鋪呢啲行業嗰度打滾咗都幾十年㗎啦。咁我由細到大都接觸到佢哋呢啲行業嘅嘢。呢啲當鋪嘅上一輩有啲開始退休啦，咁就咁啱深水埗呢間當鋪就揾我老豆頂手，咁就所以我老豆頂完手之後咧，我就入咗翻嚟呢一行嗰度做咯。即係如果我未入行嚟計嗰陣時候，我都可能好似出面好多人話齋呢一行就係一個黃昏嘅行業嚟㗎啦。而家做咗2年幾咧，發覺其實呢件事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就算坊間有幾多而家所謂嗰啲財務公司啊、銀行啊嗰啲借錢幾方便都好，我哋有一個優勢就係我哋又唔使 check TU 啊。你拎件物件入嚟值錢嘅，我哋估完價，我哋就可以俾到個價錢你，你就可以拎筆錢走。呢個功能其實到而家其他同類型嘅借貸服務嗰啲都係取代唔到我哋咯。 与时并进，典当业虽然是一个古老行业，但新式当铺现在已经会用很多新科技去帮助日常营运。 以前上一手都仲是用手写那种当票的，还有用他们的当铺字，客人就经常都问我们你们写了什么东西下去、所以我接了手之后基本上我就已经使了一笔钱去换了整个那些电脑系统，就将所有当的资料都是入了一个系统那里的，然后我们出当票都已经开始转了用电脑飞，就是给个客清清晰晰，他安心我们都安心，就不会有什么拗叫。因為而家市面上太多嗰啲叫做 laboratory 工嗰啲實驗室培育鑄石嘅嗰啲石咧，喺好大程度上咧，佢已經係可以做到同天然鑽石係即係個外觀嗰啲已經基本上一模一樣咁滯噶啦。因為佢哋個碳分子嗰個排序都係已經做翻係真係鑽石嗰個排序，有啲難度嘅呢個。分析嗰啲當鋪為穩陣咧，都會買部類似呢啲機嘅，咁就去幫手 check 一 check。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幾相信自己睇鑽石嗰啲經驗嘅，因為始終喺個評級機構入面做咗5年做評級啦，咁都睇咗起碼幾萬粒鑽石㗎啦。咁但係嗰一次都真係俾嗰種叫做 laboratory 工嗰種鑽石咧，去考起咗自己，就真係中咗一粒翻嚟，咁都輸咗幾萬蚊咁樣嘅，係啦。咁啊，所以都嗱嗱聲去買部呢啲機去再即係幫手做 check 鑽石嗰個工作咯。 16500啊嘛，黑面賣緊23萬尾 啦，24有走， 咁應該差20000蚊到啊嘛，而家。 除咗辨別真偽，資訊科技嘅發達亦都大大影響當鋪嘅競爭力。 好多嘢唔係話一拎起上手就知嘅，但我哋起碼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哋可以好快咁樣用到電腦啊，咁就可以揾到嗰啲嘢嘅資料，憑住嗰樣物品，咁我哋就可以估到佢嘅價值出嚟。咁即係好似有時有啲標，我一刻唔知佢二手市場嘅價值，知道個型號一打上去嗰啲社交媒體一睇就已經知道二手市場而家大概係咩價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因住嗰個價錢嚟我嚟出價俾個客咯。對比上一代嗰啲，我會覺得係我哋做得最快捷嗰樣嘢啦。如果個客要多少少嘅，我哋計過條數啱嘅，咁我哋都會做得進取啲都 OK 嘅。 Elvin 同 James 接手當鋪嘅時候，幫鋪頭做過簡單嘅裝修。以前嘅鐵籠設計，而家已經換上新式嘅強化玻璃。不過好似遮丑板、六尺高櫃台呢啲傳統設計，仍然保留至今。 因為講真，一嚟係一個防盜作用啦，即係唔俾人睇到我哋個內籠啦。同埋呢張台咧，其實咧佢聽啲金嗰啲聲咧係唔同嘅。假設你4條9金咧，佢啲聲係實在啲嘅，即係低程式嗰啲咧，佢輕啲咯，即係聽起身會清啲咯。 幾多錢先呢邊啊？ 唔係，我睇下稱下佢先。幫襯當鋪嘅客人嚟計咧，咁我會覺得係而家好。即係比較有大部分嘅人咧，都而家係由 老人家同埋嗰啲工人姐姐組成嘅。咁如果你話俾我講嘅話，甚至係工人姐姐喺而家呢個階段呢個時間嚟計咧，佢哋會係多啲嘅，因為佢哋平時比較中意買金嗰啲啦。咁佢哋用起錢上嚟嘅話，無論佢哋啲金鏈啊嗰啲金戒指嗰啲，佢哋都會好中意攞翻嚟。咁就佢哋容易啲周轉咁樣嘅。而佢哋嘅贖回比例其實都好高嘅。咁如果你話其他剩低嗰啲人咧，就係嗰啲有啲人做生意，佢哋要周轉嘅，咁佢哋可能會攞啲錶過嚟啦，咁佢哋就會當一段時間，咁啊之後又要贖翻嘅，咁樣咯。 今日都未開工啊？ 係啊， 今日都仲係贖翻嘢，未當到嘢。 有冇話好唔好食？都係食飽就算噶啦。始終都要長期喺度睇住鋪頭，係啦，就都唔會話出去點樣食飯，都係買翻嚟食，咁啊快快手手搞掂佢。 即係你話辛苦就唔會話好辛苦，但係就工時長咯，冇計呢行，朝九晚七咯，十個鐘成，即係我話唔好聽，仲多時間過留喺屋企啊，喺鋪頭。 主要係星期一到日都開嘅。咁我哋放假仲要係放話商會嗰啲假期，商會嗰啲假期都係得嗰十日八日到嘅啫， 一年十二日咯， 係啦，一年十二日到。咁其實平時又唔會有好多休息嘅呢啲人，係啦， 真係冇咗自己嘅生活咯，即係衰啲講，好似同啲朋友斷咗聯繫咁嘅。 入呢行嘅機會真係會好。即係你唔識人嘅話，好難入咯。即係除非你自己親戚啊、屋企人咁樣做呢行啦。始終你呢一行嘅嘢全部都貴重嘢多啦，個信任度好強啦。如果有機會入到嚟嘅話，你要即係好好珍惜呢個機會學嘢。 我哋都會發現一樣嘢，就係其實係真係越嚟越少人入行嘅。咁但係如果即係好似我自己背景嚟計，我如果我屋企係有類似嘅背景，而我有呢個機會入行嘅話，咁我入行其實可以延續呢一行嗰個歷史咯。香港都有好多唔少嘅檔鋪，佢都係因為佢哋上一輩退休，然後後生嘅唔入行嘅話咧，咁其實呢一行就會漸漸咁就你見唔到呢啲鋪頭嘅。但係我又覺得呢一行呢一個鋪頭其實有佢嘅生存意義，咁我可以繼續喺度做咯。 老婆都會有啲聲講下嘅，但係都要明我係做自己生意嘅，都冇乜辦法咯。呢啲就佢都要明嘅，係啊。阿女四個月啦，咁而家唯有爭取時間就係翻到去就抱下佢，或者朝頭早又同佢玩下先，跟住再落嚟鋪頭咯。呢啲就盡量啦，休息嗰陣時咪抱多佢多啲咯，又係陪佢玩多啲咯。